幸福和罪过，为什么同时拥有，在你的纯洁眼眸，我看见最美的寄托。但愿分期肯让他擦肩而过， 但感动总是太多， 才发现孤单是 幸福在夜里轻轻震，我不懂为什么当你在我身旁却还是不得想想起 像傻子，多年来的。 的坚持怎么会这样就结束，放下沉重的包袱，只想找回自由的孤独。这一路我们走得好辛苦，每一步都值得我回顾，你的好我记得住，就算我俩已形同陌路，不认输，眼泪不能轻易付出，你给我的快乐，你给我的满足，心甘情愿为你糊涂。 这首歌叫别以为男人就不会哭，这话说得太直白了，甚至我会认为这有些故意的成分。男人是会哭，但是此刻他们不会，因为他们需要让人依靠，需要给人安慰。 我们的感情不太聪明，两个人爱得像傻子，多年来的坚持怎么会这样就结束，放下沉重的包袱，只想找回自由的孤独。这一路我们走得好辛苦，每一步回顾，你的好我记得住，就算我俩已形同陌路，不认输，眼泪不能轻易付出，你给我的快乐，你给我的满足，心甘情愿为你糊涂。我不在乎， that's the way we live it. Yeah. Shit feeling me, I can tell.

羞的脸孔，我的耳边也环绕着你对我说爱我，这会是什么样子的画面，是否也会让你有想象空间，两个人肩并着肩就是幸福在蔓延。我喜欢 着想你的夜，就是分手的那天，我买错了一包香烟，而你也穿错了高跟鞋。 我是公关公司的，然后主要是做媒体传播这一块，然后现在主要还是做那个活动，然后平时加班也是经常会有通宵的，这很正常。搭建的时候嘛，一个女孩子在现场的时候那种感觉挺孤独的，如果有什么要说的话，就是想跟家里头说，可能希望家里头身体健康吧，然后自己能够发展得更好一些。 也许你的 墙是一道墙，内心不开放。也许你的心是单人房，多了一个人就会显得紧张。想看看你最初的模样，你脱下来的伪装，你会 和生活环境，也预示着感情的结束开始。当我们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突然想到了另外一首夜歌，就叫变了散了就算了。一旦变了，单人床便变成了双人床，一旦散了，双人房又变成了单人床，算了。 当你我都变了，连心都变了，变得不再纯了，是福还是祸，不要想太多，否则受折磨怎么让人活。 当爱情就散了，散的连朋友的关系全都断了，是福还是祸我都不想了，分手就算了，可谁能甘心算了。变了散了就算了，一转念心会碎的，你愿不愿承认曾爱我深爱我，无论时间长短都没关系的，将就这样僵持一退却就崩溃，若分手以后偶尔还能想起我，就算天也阴了，我还是默默含情看着。就散了，散的连朋友的关系全都断了，是福还是祸你全别想了，从此分手了不甘心又能如何，变了散了就算了，深爱我，深爱我，无论时间长短都没关系的，将就这样僵持着，一对却就崩溃了，若分手以后想起我，就算天也阴了，我还是默默含情看着。变了散了就算了，一转念心会碎的，你愿不愿承认尘埃我，深爱我，无论时间长短都没关系的，将就这样僵持着，一对却就崩溃了，若分手以后偶尔还能想起我，就算天也阴了，我还是默默含情看着。 像命中注定一般， 像命中注定一般，我们在这个午夜相会，在音乐中共赴一场心灵的约会，让故事再发生吧，一切都不会改变，就在夜歌五洲同和你共赴音乐之约。 在你说爱我的夜晚真甜蜜啊，我爱你到永远， 寞的山茶花，静静的凝视小路之乡的天涯。 这张白色问候卡来自于金海心，也是我想对你的问候。在天越来越冷的时候，我希望我的声音和这些歌能够在冬日的午夜里给你一些温暖。他们是不是问候卡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们好像就在你耳边，就好像有人陪着你，在你最无助的时候，在你最孤独的时候，对你说晚安，我们明夜再见。 白色问候卡，白色的山茶花，你越走越远，从不管我的害怕。 交换半日夜，冰冷的眼泪一滴就很咸。 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，别交换半日夜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很咸，该怎么